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76跟77这两小节，总共四句话啊：无故剪裁，非礼喷载。散弃五谷，劳扰众生。这都是一般人呢认为是小事情，微不足道啊。最容易犯的。最容易犯的过失，日常生活当中不知道戒禁，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摄存五观，每一天吃饭用斋的时候都要有观想啊，观想的内容就是让我们知道爱惜物力人力升起感恩的意念。一丝一缕，一茶一饭得来，都相当不容易。啊，要知道，农夫、工人，他们的辛劳，啊，我们才得到这日常生活当中的便利。今天虽然是科技发达，人工大大的节省了，啊，利用机械来种植，啊，产量增加了，可是还是一样要懂得节俭。节俭是美德，节俭是信德。我们看看诸佛菩萨，看看许许多多宗教的圣人，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安贫乐道。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？我们要多想想，啊，要细心去体会。有此必要吗？冷静的观察思维，我们就晓得，他不是为自己，是为苦难众生。科技纵然高度的发达，众生还是敌不过业力。每一个人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如果不能够转迷成悟，一生都是被命运所拘束， 就如同法国预言家所说的，人逃不过命运的主宰，人的一生都是受命运的安排，好像演戏啊，照着剧本来演。有几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改造自己命运的？啊，那是每一个宗教的真正修行人。啊，修行人不管是哪个宗教，啊，总而言之，都是教你断贪嗔痴。都是教你念念行行为一切众生造福啊！真正修行人必定欢喜给社会大众啊做一个好样子，这在佛法里面讲叫真实功德。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不借鉴呢。日常生活一饮一啄懂得借鉴，他为社会大众服务，就决定不会浪费。啊，决定知道爱社会、爱众生的，帮助他们惜福、培福、造福，啊，众生得福，修行正果的人欢喜啊！众生在受苦受难，他们看到难过，但是也无可奈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一生的际遇都是自作自受。诸佛菩萨、大圣大贤们能够帮忙的是教学，是指导，啊，有智慧的人，有福德的人遇到了，他能够依教奉行，啊，能信能解能行的，这个人命运就转过来了，啊，不肯相信，不肯依教奉行，转不过来呀！啊，会转的人从念头上转，永远保持一个善念，这个人是真正会修行。言不见邪色，啊，尽可能的避免呢，而不闻恶声， 啊，口，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修学的原则，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。啊，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。啊，业障深重从什么地方看呢？我们的念我，这个古人常讲意我。从来没有把人呢看作好人，这个就是义务。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过失，啊，听到的，你传说的，皆是是非长短。我们不晓得这是大我啊！再仔细观察，他们那些修行人为什么能做菩萨、能做佛？实在讲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一句话了：“不见世间过。”这一句话了，我们要把它当作座右铭啊！啊，真正放在心上啊，认真学习，不见世间过，我们就会成就。啊，纵然世间人有过失，过失是他的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？我要把他的过失放在我的心里，就是我的过失了。为什么做这种傻事情？啊，我学佛48年，在佛法里得到一点利益，也就从这个地方得到的。啊，别人毁谤我、侮辱我，有人来告诉我，我不听啊！啊，不必说了，我都知道。啊，不要再讲了。啊，甚至有文字拿来给我，我把它丢在自制炉里。还有人送录像带给我。我把这个录像带退回去，我不听，我不看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心里面永远保持人最好的印象，这样我们自己心才善。绝不允许心底里头有丝毫恶印象落下去。啊，我知道，阿赖耶识落的恶印象，将来果报是在恶处啊。我为什么这么做啊？啊，别人回谤我，我绝不回谤别人，我对别人赞叹。啊，别人侮辱我，我感谢他替我消灾，替我消业障，感恩都来不及了，怎么会有丝毫恶念呢？恶意呢？我懂得我们的修学方向目标，真诚心， 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我天天培养这个。喜欢听这些是非人口，喜欢打听这些事情，这五种心破坏了了。谁破坏的？不是别人能破坏的，自己破坏自己。啊，你怎么能怪人家呢？啊，我懂得守护。别人破坏，我一概拒绝。啊，有人来跟我说，法师啊，某人说你的坏话，我能够不听啊？我能够用其他的话把它擦掉，不让他再说下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觉。啊，不会的人呢，伤害自己啊！啊，听到别人说啊，某人说你坏话，你说给我听。啊，听完之后的时候，我想办法报复他。你看看，这不是，造作罪业吗？人家传来的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不加思索，不加考虑，全盘接受，你说这个人愚痴不愚痴啊？啊，回弃自己的道心呐，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个佛法，轻易的回弃掉了。啊，魔来破坏。魔的能力也不过就是这么大了，你要不接受，他一点能力都没有。你欢喜接受呢，你跟他合作了，他的能力才这个能力才显示出来。你不跟他合作，啊，不听他的，不理会他的，魔的法力再高，对你。也无能为力。啊，这一点世尊在八相成道降魔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样子。我们为什么不记得？为什么不学习？啊，所以我们处世待人接物，境界现前，想一想，佛遇到这个境界，他怎么处理？我们向佛学，啊，不能向魔学。诸佛如来，永远呢。生活在慈悲之中啊，佛家常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。慈悲是无私无条件的爱心，真诚的爱心，清净平等的爱心，爱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。决定没有一丝毫分别之处，啊，念念呢为别人利益着想，为别人呢福德着想，啊，自己能忍受。忍受就实现的忍辱波罗蜜， 佛是最完美而没有缺陷的德行。都在经教之中，我们每一天读的《无量寿经》，我说过很多很多遍，能够把《无量寿经》上的教诲依教奉行，100%做到了，这个人就是无量寿佛。就是阿弥陀佛，能做到一半，虽做不到圆满，这个人真正是极乐世界的菩萨，决定得生净土啊！他要不生净土，愿意在娑婆世界广度众生，一定要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这个一定的道理。佛力加持是好事情，自己如果不具足戒定慧，佛力纵然加持，还是一样会退转。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你真诚心发现的时候，得佛力加持。啊，这个心退了的时候呢，佛加持的力量也不见了，必须我们自己有一分的功德了，佛就加持一分了，我们有10分的功德了，佛就加持10分。什么时候我们的功德消失了，佛力的加持同时消失。功德相当不容易保持，佛在经上多次给我们警惕火烧功德林。不同福德了，福德能保得住啊，功德很不容易保住。功德是什么？功德是戒定慧。你破戒，功德没有了。你心一散乱，定就没有了。一迷惑愚痴，慧就没有了。功德不容易保持啊。福德能保得住，三善道可以享福，三恶道里头除了地狱之外，恶鬼畜生里头还是能享福，但是要记住，福德不能帮助你超越三界，不能帮助你修行正果。所以我们修行人锁定自己的目标，戒定慧三学，戒学是什么？守法守规矩，而不是死在戒条之中。无量寿经 从翻开，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，字字句句都是世尊对我们的教诫。我们能信、能解、能行，就是持戒呀。三学里头，戒学是广义的，不是狭义的。我们把佛陀的教诲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也叫持戒。那么在这个同时，能保持自己心地清净平等，这是修定啊。金刚经上讲那个修定的原则要懂啊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。这个话要用我们现在白话说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这是修禅定。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呢，见色闻声呢，马上着相，这一着相定没有了。不但定没有了，心里面升起烦恼，喜怒哀乐。七情五欲随之升起，戒没有了，全都破掉了。所以你的戒定慧被外面境界干扰破掉了，外面境界叫魔，魔境。如果外面境界不能破坏你，你坚持戒定慧三学，外面境界是佛。所以佛境界跟魔境界是一，不是二。你用戒定慧的心面对外面境界是佛境界，你用贪嗔痴对外面境界，外面境界是魔境界。所以佛跟魔从哪来的？是从你心里面生的。一念觉都是佛境界，一念迷佛也是魔。要懂得这个道理。我们真正才能够做到至善啊，真正做到爱人爱物啊，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啊，那个善心生起来了，善念呢，天天增长。对于陷害我们的人，我感恩呐，消我的业障啊，成就我忍辱波罗蜜，成就我禅定波罗蜜，成就我般若波罗蜜啊，六度全了。也成就了持戒波罗蜜，也成就了布施波罗蜜。怎么布施？无微布施。他侮辱我、毁谤我、陷害我，我以感恩的心对待他，他不恐怖啊，他不报复我。否则的话，他天天提心吊胆，哎，这个人将来要报复，他心不安的。没有报复，反而有感恩。这叫无微不施，六度圆满了。 啊，那么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勉励诸位同修的，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、起心动念，无一不具足六波罗蜜。啊，具足六波罗蜜的心行，这个人是菩萨。啊，菩萨待人接物，永远是慈悲。永远没有伤害，绝不扰扰众生。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绝对不找众生的麻烦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。